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北京文艺广播曾经录制了一大批精彩的剧场实况录音，这其中既有大戏，也有折子戏，同时也有演唱会。我们对当中的很多精彩的节目进行了再度的整理，让他们和听众朋友们见面。2001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曾经整合全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排练了一系列的剧目和演唱会。因为这一轮演出阵容强大，所以在当时京剧市场热度并不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吸引人的。2001年的1月1号元旦，中国京剧院在人民剧场以一台新世纪演唱会揭开了21世纪初年新春贺岁演出季的序幕。当时通过媒体的记录，我们找到了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新世纪第一场不期而遇的沙尘暴没能阻止人们聆听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脚步。可以容纳1400名观众的人民剧场内上座达到90%，很是提气。在12月16号的戏迷乐当中，我们为您播出了这个专场当中的部分实况录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今天的上半段，您将听到张建国、张火丁、江奇虎、袁慧琴的演唱。担任演唱会主持人的两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知名演员宋小川、邓敏。 下面有请著名西派老生演员张建国为大家演唱《龙凤呈祥》选段。 Oh! 春春缠过老太阳的头，他三弟的心情忧，长大寺庙换去烟红，城破黄金兵不完，苦老关前三战不离问候，在那当阳桥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子龙唐山墙，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的坡九魔头，杀的曹兵不过愁，这一半湖江哪国有，还有之国用计阴谋，你杀刘备同样我今，他的雄文几时怎肯罢休，若是行了兵来分头，曹操作太离手，我留回身走太后将计就我计， 接下来我们有请著名程派青衣张火丁为大家演唱程派名句《锁麟囊》。 再演唱一段《苏三起解》。 有请著名小生演员江启虎为大家演唱《四郎探母》选段。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喂，老板。让老板唱连环唱，先生 唱。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我台2001年录制的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新春贺岁演出季的第一场新世纪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整合了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阵容，剧场气氛热烈，上座率很高。演唱会当中的很多演员现在已经很少登台或者调离剧院了，所以我们今天听起来十多年前的这份录音还是颇有感慨的。好，下面就请您继续收听这场演唱会的实况。在这个时段即将播出的是李胜素、陈真志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女士的唱段。晚会主持人宋小川、邓敏。 我们有请著名梅派青衣李胜素为大家演唱宇宙风选段。 面由著名京剧演员陈真志为大家演出《李逵探母》。 香，一林山后靠山呐、啊，老娘心与生受苦，而为曾将你奉养。千里迢迢来接娘去，心愿为一场。从今后有谁来把铁儿叫嚷，从我今后母子们要相逢，除非是梦中想。儿怎对金娘把头去满呢头龙鳞 精彩的时刻来到了，我们有请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为大家演唱梅派名剧《凤还巢》选段。 刚才杜锦芳女士在演唱的时候，台下观众是多么的热烈，掌声如潮，展现了戏迷观众对于艺术家的发自肺腑的喜爱。2001年当时的中国京剧院新世纪演唱会的其他实况，我们也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陆续为大家播出，请您关注。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播出的广播剧场。戏迷乐明年2019年的播出时间不变，还是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到10点半，上远在这儿恭候您，咱们一起聊戏听戏。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花俏，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灵场喜鹊叫，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